都弄好了， 那倒能凑合。 就这俩轱辘，一个有胶皮，一个没胶皮，这管不了了， 没辙了， 拉着就出去了啊！ 嗯， 你上大街，繁华所在， 嗯， 他找一死胡同， 死胡同， 早晨六点就出去了， 啊、 搁到死胡同里边， 是 抱着肩膀坐墙根那儿等着， 这不知道等谁呢 啊！按说呀、啊，一辈子没活， 对呀、 啊，真有倒霉的， 嗯、啊， 上午十点，死胡同开门了。 哦， 打里边出了一位， 是 拎着大箱子，哎呀，这出胡同还得找车去，真麻烦。呵、嗯，还这儿有一辆啊， 我瞧见他了， 洋车， 嗯， 洋车， 嗯， 洋车， 答应啊， 大爷坐着还纳闷呢， 嗯， 这个北京人叫什么名字的都有， 是， 还有叫洋车的， 这嗨，那不是叫你呢吗？ 谁叫洋车呀？ 啊， 人家过来了，哎，叫你呢， 嗯， 不搭茬呢。搅和呀， 嗯， 干什么呀？你这车拉座吗？ 嗯， 拉座啊。 哦， 不拉座拉狗啊？ 嗨，什么词儿？ 不会说人话这个啊？ 啊，净废话。 拉我， 嗯， 我出去。行啊，拉谁不是拉呀？啊，走、嗯、呗。这多少钱？你上哪里啊？车站呢？ 嗯， 八百啊 啊！ 你要疯啊？你连车都给你了？ 这嗨，谁问这个了？ 连你给我也不值300，你知道吗？啊？ 嗯， 那多少钱呢？给一毛钱。 哦， 这主乐了，往常得一块钱。 是， 啊，这这么想，那好，便宜，合适合适。来，把车弄正了吧。 嗯， 把车弄正了啊，上车，把箱子搁脚底下那儿。 哦， 这主撩大褂进座，啊，他可不知道这座上有四个大钉子在那儿。 太对了，都朝上呢。 来来来来，一坐扑下来，腾就起来，我的娘，可了不得，我坐在哪儿了啊？这是啊，回头一聊这麻袋。我这有钉子 啊 啊！谁弄的？我钉的 啊！还承认？ 不是你怎么这么弄啊？怎么钉？我不会。你把它砸弯了呀！你这事闹得一毛钱一毛钱吧啊！下车找砖，啪啪啪啪， 给修好了， 把尖儿都砸去。 嗯， 把麻袋铺好了，往这一坐。 哎呀，怎么歪呢？ 把你这车误在泥里边了 啊！ 怎么那么歪呀啊？ 是， 怎么回事 啊？啊， 你自个儿看看。 嗯， 不是，好这好嘛？ 怎么了？ 一边有胶皮，一边没胶皮， 哎，对，那可不是歪着吗？ 一毛钱凑合吧，就坐吧。 哦，忍了， 来走，快走，快走。哦，你等着啊。 嗯。 先往这车里边抱大腿。 哦。 棉裤太沉。 呵，不会打弯了都。嗯。 抱进来啊，一扬这把。 嗯。 后边来。 哎，对，差点没折过去。 言语一声，你这是啊。 是啊。 啊，行了，坐好了。 嗯。 走吧。 嗯。 坐好了。走。行， 走啊。 扁担下来了。 好嘛。 你这个打算做，你不打算做呀？ 怎么 废话？废话， 嗯， 打算做 是？ 你鸡巴抱着扁担， 嗯，嗨，还有活， 花一毛钱这儿受罪来了 啊！ 歪着身子抱着扁担， 再抱一扁担， 来吧， 走吧， 走吧， 嗯， 来，快点，伙计啊，快点，我等不了了， 嗯， 好啊，啊，这手就一根了啊， 对啊， 这手没有， 怎么抽？ 拿手抠着这车底下啊， 嗯， 来坐好了啊， 是， 走了。 走吧， 拿着跑往底下蹦， 嗯， 跟压千面似的。 哎呀， 这车腾腾腾，坐车眼泪都下来。哎呀哥，这个了不得，这个啊， 嗯， 你这摇元宵呢？你这是 好嘛？ 一边上街，你大爷还乐呢。 嗯， 我告诉你，我这个车你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那是睡不着 啊。上大街你倒问问哪儿是车站呢？ 啊， 他也不认识，顺着大街一直就下去了呀， 就这么跑下去了。 坐车到最后也不跟他上拎了， 嗯， 反一毛钱呗， 嗯， 今儿我不去了，掏出块手绢来盖上脸，我睡一觉吧。 啊，真能睡， 打上午十点跑到下午4:30 啊，跑一天， 可了不得了， 嗯， 啊，围着北京跑，最后奔北下去，都快到张家口了。 好家伙， 大爷还纳闷儿，我的娘呀， 嗯， 这个车站在哪里了去， 嗯？ 啊，没人说一声呢 啊？ 对， 前边。有一过马路的 哦， 你喊一声啊， 啊，让人躲开， 躲点我来了没有？ 对， 你这是要招倒霉呀，啊？ 这就瞧见人家了， 怎么在我头里呢？ 啊， 我看这个意思，我是准在撞上你不可呀。 那就躲呀， 我离你可越来越近了 啊！ 我估计啊，再有10步就到你这里了。 好家伙， 9步了啊！ 嗯， 8、6、7、5、4、3、2、1，撞出来，走！ 这好嘛，倒计时呢这， 咕咚了一下，人躺下了 啊！ 人这主还不错，起来， 呵 啊！你怎么这么慌啊？ 你还挺客气， 你没瞧见我是怎么着 啊？ 给台阶儿， 啊， 是我没瞧见您，对不起， 这就过去了， 完了 啊！ 你没瞧见我呀，啊？ 他说 我瞧见能撞这么准？ 哎呀，对，就瞧着撞的， 不是你，你不会说人话呀，啊？你这是啊？

上那一角，过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每一秒，你今天就要。是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机会沉淀自己。突然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各位好，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要跟您聊一聊洋车跟汽车。刚才的节目当中，我跟您聊了曲艺作品当中有关洋车的话题，下面呢来说一说汽车。跟汽车有关的小品相声，前几年有一段非常火的综艺大观当中的小品，冯巩与牛振华表演的《面的与皇冠》。这段小品体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出租车行业的蓬勃发展。可能您还不知道啊，这段小品的作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导演冯小刚。这段小品和牛群冯巩的《我错了》风格很类似，都大量运用了反语的包袱技巧。只不过《我错了》是明贬实褒，《面的与皇冠》是明褒实贬。冯小刚的这种以调侃的方式引人发笑的风格，在后来他的影视作品当中得到了延续和发扬。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这段冯巩与牛振华表演的小品《面的与皇冠》。小品过后继续聊。 我是一面的，这北京就是一块钱一公里那小面包，我们叫面的。啊，您不去啊？那您招什么手啊？挠痒了呢？对，蚊子就应该叮这样的人。您去，多危险呐！那位倒是哪都去，他是我们邻居，他不会给你一分钱。您一直在关注着我，您去哪儿？